情歌面，重新做人，翻开新的一页，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再次再次上演。早晨起来要打卡锻炼， 请将手指伸入设备，考勤成功。 中午自习空座位都不见， 同学，这个座位我占了。 选什么课还要算半天，咋点儿我只能爱爱，我又得了开学恐惧症，爱爱，其实真的我不想承认，爱爱，现实说来就非常

交换，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向前走，不确定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小跟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地球要继续一样哦，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些的歌，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安卡里卡拉达的特斯特生活，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特恩，这一个我不在你比我还要多大，什么是快乐，等待的时候也要随时的，面子大就像一只大鸡，看上去强壮着招手，手轻轻一碰他就哭。当被冲作大声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筝突然传了谁的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的会会这一句，安卡里卡拉达的特斯特生活，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斯特恋，这一个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等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安卡里卡拉达的特斯特生活，

像地毯就专属情愿会不停用了定时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我心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风浪民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装冰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间的声音只有孤单的脑皮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恩脑皮写了封信给 快乐，就像每天重复同一套，一直到老。而我再痛的话，轻轻的重复，某个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而沙漠冲浪运动舞蹈，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打开 多着一出现，手里握着放大镜，带着这个真不是大连月。DJ Bass 不该进来，所以 Mr. Bas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和情报需要。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让心随时魔性

吃够。

知的未来。原地发呆，行动就跑起来。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很日微模糊的现在，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人